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曲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狗看家难，墨染如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尖，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各位看官，一首定场诗说的是万物习性难改，相处间不能忘了它的本性。今天咱们说的成语也是和这个有关，叫做狼子野心。话说在很久以前，有这么一个富翁，闲来无事干，偶然的一个机会得到了两只小狼。因为平常呢也跟家里头养了两只黑狗，他同狗啊就圈养在一起，因为狼小与狗同处，相安无事。一日大街之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富翁却跟着两狼两狗在大街上是悠然自得。 先生，这位先生 怎么了？ 您遛的这是什么？您这遛刺猬呢？ 长眼了。 先生，这位先生 怎么了？ 您遛的这是什么？您这遛刺猬呢？ 长眼了吗？啊，看清楚，你摸摸啊，你敢摸吗？ 我 这是两只狗，这是两只狼。 我有妈，我先躲躲吧。 哎，这怎么了？ 两只狗， 哎， 还两只狼。 对了， 狼， 狼啊， 狼狼。 狼里个狼，别唱了啊！没见过是怎么着？ 狼咬人， 我知道咬人，那是看谁手里边 啊！ 哎，在别人手里边那就是咬人的玩意儿，在我手里边，那就驯服的跟个小媳妇似的。哎呦，我跟你说，比狗还可爱，天天呢，我跟你说就舔我，到了点就舔。哎呦喂，别提多乖了，你让它怎么弄怎么弄。啊， 哎呀，人家都说狼子野心，狼子野心，好像狼就是个天生吃人的东西。不是，您合着您不害怕啊？ 你看你怎么外国味都出来，你怕什么呀？狼性那可以改变，知道吧？看着， 我把这手指头伸到这狼的小嘴里，来张嘴，哎，小二别往后凑，别躲，哎，你看不会咬，你看，哎，你看我伸了好几次手，哎，不见狼，哎，你再看， 哎，这好，狼没咬，狗咬了， 哎呦，我就说让你把这两只狗我先看住了， 你别说这狼还真不咬你啊， 哎， 神奇，神奇神奇，有意思。 过了几年，狼狗都长大了，同在一个草里吃食。这个狼欺负狗弱啊，常常是把狗给咬跑喽。 呀，你个小狗子，滚开！你也有权跟我争食啊？你争什么食啊？就是我吃的。 俺们吃的都是主人的食物，又不是你们家供给。我告诉你，凭什么不让俺们吃呢？ 凭什么？ 啊，凭什么？ 凭借就凭我们的厉害，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生活原则就是弱肉强食，知道什么叫弱肉强食吗？这食品要是少了呀，当心你们就是那个弱肉，我告诉你，把你们给吃了，不吐乎。 小兄弟， 干什么？ 小兄弟 啊， 让狼先吃吧，他口音那么重，他吃了稠的。咱们其实喝口汤也可以，我让着他。 我说你儿子怎么了啊？你没听见我们俩是老乡吗？啊，都是一个口音啊，搞得口音那么重。 没有啊，你说的难道不是普通话吗？ 我这是普通话啊，你听听，哪这是普通话？ 哎呀，反正咱们都是兄弟，咱们跟他们不一样。你说的都是对的，他说的都是错的嘛，嘘，别让他听见。 我问问你啊，这个主人为什么不给我们肉吃啊？我们天生可都是吃肉的啊。 特别是鲜活的人肉太让人羡慕了， 哎， 我们天天吃主人丢下来的杂食太腻味了，我们都忍耐了几年了，主人吃得像个胖子，一咬一口油，那多够意思呀， 哎，我也就纳闷了，你说我怎么跟那个狗怎么一个口音，你怎么跟那个狼是一个口音， 你们杂交杂交。 哎，我告诉你啊，我们吃饱了，你们就喝汤啊。 这是这看来这个狼子对这个主人有野心了。 那这样，我们每天睡觉的时候啊，咱们这么着倒着班的睡， 嗯， 防止狼心大发，对主人突然袭击，好不好？ 好，可以。 我 哦， 我怎么叫这么急呀？有贼了！哎，有贼，哎，拿贼，哎，哎，还是这喂狼好啊，你看贼人都不敢进来。哎，继续睡觉。哎呀，我看啊，这就是睡着了呀，睡着了，虽然是主人他也是肉，哎，有肉就得咬啊。 你说的太对了， 怎么样？你看， 哎， 你看你擦擦前心啊！ 你说先吃哪儿啊？ 你从脚开始啊！ 脚，哎，我喜欢这头。 你得啃脚啊！ 我不啃脚，我觉得头。 你脚味儿足啊！ 脚那味儿太大了。 我就喜欢味儿足的。 要不然你吃脚，我吃别的地儿。 你看看，你别着急， 先让给你，你先咬咬尝尝味道，好不好？ 哎呦！我这谁咬的我呀？ 我 看这是来了管闲事的了啊！ 我来给你打 管闲事的了。 你要不能欺负我们主人，我们就咬你了。 谁 我们咬你？ 谁主任，我告诉你， 我 吃肉的。 你别咬我，我别咬我，你别咬我，我咬我，别咬。 狼子终于被杀，而后富翁一瘸一拐地走到了狗的面前，含泪说。 哎，这狼子野心，狼子野心呐，是肯定不能改变过来了。亏了我这两只教训的狗啊，我是险些丢了性命啊。 狼就是狼，吃人的本性一时难以改变，即使在动物园，那些饲狼高手也时时防护他们的野心复发。 像富翁这样爱狼的慈善者呀，简直就是个糊涂虫。狼呢是食肉动物啊，特别是鲜活的肉体，那是孜孜以求的事儿。你想当猪狗给喂杂食，那只能维持短暂的生命。一旦有捕活食的能力，它绝不会放弃。所以说，狼子野心那是天生的，至少几百年之内是改变不了。此点出于清朝的纪晓岚《草微堂笔记》。 嘘，严肃点，正经小贴士，狼子野心是什么意思呢？ 狼子野心，意思是狼崽子虽然小，却有着凶恶的本性，比喻凶暴的人居心狠毒，习性难改。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学得神仙术，小才他不顾，感动吕洞宾，实情笑破肚。各位看官，今天的成语叫点石成金，这个成语和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有关。话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是道教中的神仙，有一天呢，突发奇想，想找到一个不爱财不贪金银的潜心修道之士，想表彰这些人的品德。于是呢，就这位吕祖爷扮成了一个老道士啊，他打着一个布幌子，上写着点石成金几个大字。几个月过去，人们只是笑他，撒谎你也不捡个星球，这地球上哪有不爱财的，你打着这个幌子，这明显是欺骗呢。说这天大街之上又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吕祖爷扮的老道士举起幌子走了过来，这嘴里啊还不停的叨念： 点石成金，点石成金，谁喜欢金银首饰，让我来点，我保证你金银满箱，富贵无穷。 哼，老大，要是真的能点，你才不会告诉我们呢。你要真的能点，你早都自己个儿回家发财去了，你这肯定就是骗人。 你这小孩说话好不礼貌，你怎么知道贫道我不行呢？ 哼，你这老道，咱不能光说不练。 那可不，光说不练那是嘴把式， 可不 光练不说那是啥把式？ 还有什么什么还有别的把式？ 连中带亮，连说带练，你吃了我这个大力丸，你是倒砍着扶剁着。 哎，你这卖大力丸的是吧？ 谁卖大力丸的？ 哎，我听着有点像， 就是这套词儿 啊。总之了，你别啰嗦，我捡一龙石头来，你有本事你给我变一变啊，那样我才相信你是真的，你不是个骗子。 哎，我说小儿啊，我问你，你想用金银干什么呀？ 我觉得你这个话问的好愚蠢呢，金银能干的事儿多了去了啊。对于我来说呢，至少我想上学。我家里掏不出学费了，我只好沿街捡破烂换几个钱，顾顾我的嘴。 这孩子还真是言之有理啊！那我就给你变上一遍。 哎呦，能变了？是，这咱得看看呀。 是我们给你烧高香呀，妈救这孩子。 就这老道看着就估计 看着像个骗子， 有点悬啊。 我也觉着悬。 对，来呀，我说老道。 对呀，你在那故弄玄虚干什么呢？ 欢呼一下啊！ 来一个， 来一个，再来一个， 来一个， 再来一个。 他还没来呢，怎么就再来一个？ 来，这老道睡着了吧？你这是？我念经呢，念经呢，念经。 不要高香，不必吹捧，说来就来，老道专用。红烛愁和布， 这老头用的什么东西啊？老弟， 蒙住头，我蒙住头像，我蒙住石头， 还没谱呢。这老头 在嘴里这么一吹，噗开！ 哎呦呵，火 了！ 哎呦 哇！ 哎呦！ 哎呀呀！这 金元宝啊， 黄灿灿的呀！ 好家伙！ 小孩，小孩，小孩，你快去检验一下，这真的假的呀？ 你快咬两口，快点快点！ 哦，好的好的，努哪咬？ 喝。 你们牙掉了吧？ 啊，没有啊，真的， 哦、是 真的， 真 的是真的。 哎呦，这老道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老道，这是真的呀？ 拿去 啊， 供你10年上学的了。 爷爷啊，不，道爷，谢谢您，我真没见过这么多钱，10年雨。 哎呦， 哎呀，我怎么报答你呢？ 哎呀，不是，我老，这位老道，我也想上学。我们都想上学， 我也想上学，我那个想那个考老年大学， 对，我们想终身成就，终身上学。 对，我家有山珍海味啊、哎，我觉得您真是财运下凡，不是那个，去我们家，去我们家，哎呀呀，去我们家， 你快点，你不抢， 你干什么呀？你让我干什么呀？ 还， 哎，你完没完了？ 跟着我走，走，别争！ 哎，我说，走走， 别等着！ 哎，诸位，诸位，诸位，诸位， 行 啊！听听五粮佛。 哎呀，老道又要施法了！ 你们不要抢我，不要你争我抢的。 怎么了？ 我是想找一个不贪金银的高士，走遍山川大地没碰见一个，我有点灰心呢。 哇！ 哎呦呵。 我说这位道士， 嗯 啊，你要找到一个清廉之士，我哈哈，给你介绍一个啊，我家二大爷啊，他有钱啊，不差钱啊，就你这个点石成金的人呢，他看都不看你一眼啊，知道吗？他不看你，他白内障，你说足够清廉了吧？ 天下果然有这么清廉之士。 嗯， 他在哪儿啊？ 啊， 我要找他去。 啊，那先生，跟我一块儿走吧。来来来，这样来。来啊，道爷，这就是我家二爷。 哦，二先生。 谁是二先生？ 能见着你，咱们这也算是三生有幸啊。 哎，先生不是能点石成金吗？啊，怕言不由衷，人怎么能够点石成金呢？啊，又去给别人点石成金，哎呀，我说先生，怕别有别的目的吧？啊， 哎呀。天知道我有两下子，不过也没有用了。晚上先生这样的凄凉之事， 嗯， 会点石成金，又能有什么用呢？ 哎，是我不差钱， 对我二大爷不差钱。 啊，你往后退一下啊，这个金银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了。我说，但我请先生来呢，住到我家，咱们不谈钱财啊，不谈钱财。啊，钱财乃身外之物，只谈这个清淡世道，凉热就是。啊，不是大爷，哎，大爷，哎，大爷，啊，大爷比我还清廉呀！我说大爷，大爷睡着了，大爷，哎，大爷，那个我们就 不谈金银财宝。 哎，对对对对对， 清心寡欲才是真 啊！我看出大爷清心来了， 我对上天， 嗯， 总算有个交代了，我总算找到了一位。清廉人士啊！ 哎呀，道爷是太辛苦了啊！我说道爷，请伸出双手，伸手啊！ 嗯， 伸手啊！哎， 啊！ 哎，怎么了？ 不是你砍我手干什么？ 哎，老王，把门都关好，拿上刀，把他的双手砍下来。 是，来来，砍手！哎。 我说大爷， 我说， 哎，咱们明人可不说暗话，我是不要金，不要银，就要你这双手。哎，有了这双手，我就可以点石成金，我要多少金子就有多少金子。哎呀，我稀罕你跟我变呀！啊，大爷，伸手吧。 哎，原来。你也不是个清廉人士。 天底下真的有不爱财的人，至少啊，我没见过啊。但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取不义之财。嘴上说不爱财，大都是给自己戴上一顶假清高的这个冠冕啊。国家没钱不富强，家庭没钱不兴旺，